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昨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首都剧场举行。 赵鹏富先生，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上台签约，有请二位领导。 在签约仪式上，双方表示将通过各自的优势资源实现融合，促进文化产品与文化传播的一体式发展，助力首都文化中心建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 人艺呢，可以说是国家级的艺术瑰宝，也是我们心中的一个艺术殿堂。那么北京电台呢，也具有将近70年的历史。两家文化单位的这次的结缘呢，既是听众之福，也是观众之福。那希望呢，这次合作呢，我们能够利用人艺的演艺资源的优势，同时呢，借助电台的媒体资源优势，在跨界跨行业的这个融合发展上，能够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据了解，这次合作还将推动双方人才的互相融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党委书记王文光： 北京人艺啊，通过和北京电台合作，我们一方面可以把我们的剧目、我们的演员和我们的重要的一些活动啊，在一个新的一个平台上得到全方位、更有深度的一个立体宣传。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多参与北京电台的一些节目制作，来提升我们的影响。核心就是说，在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大背景下，我们两家携手，真正能够形成资源共享、共建共赢的这么一个良好局面，也能够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观众和听众。 据了解，今后北京人艺将以合作为契机，推动话剧文化向更广泛的领域传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将通过优质节目推动自身文化品牌建设，双方共同携手，将北京文化传播得更广更远。再来关注本台其他的消息。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已经于上周结束，600多名来自全球的华语播音主持人才参加了比赛，为广播梦想而战。北京电台各专业广播负责人及知名主持人坐镇评委席，全面考察选手专业素养与潜力。初赛晋级名单将于4月底揭晓，并于5月举行复赛。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以及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第10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于日前启动，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到5月底，面向全球华语电台征集参赛作品。网易云音乐与索尼音乐近日在北京宣布达成深度合作，共同探索线下现场业务合作。双方表示，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将联合推出10场云斗现场，包括周兴哲、许茹芸、黄绮珊等歌手参与其中，未来还有可能邀请海外艺人加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2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东二环东便门桥由南向北方向车多，另外蒲黄榆路、天坛东路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集中。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的初赛已经在上周结束了，600多名来自全球的华语播音主持人才参加了比赛，为广播梦想而战。那初赛的晋级名单会在4月底为大家揭晓，并且在5月举行复赛。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以及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了。今天我在微博上面也发出了节目预告，还有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跟大家预告了一下，今天来到周四的单元，我们要跟大家继续的聊一聊旧房翻新这个话题。首先呢，欢迎我们四八快装的薄先立薄总，欢迎薄总。 嗯，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我最近收到了好多朋友的朋友圈里的投诉，说这装修还让不让人活了。哎，果然是3、4、5月份都算是装修的旺季。 对，3、4、5应该未来的4、5月份是最旺的季节。嗯， 我们还要忍受一个月楼上楼下的装修的声音。 对，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如果你把四八快装推荐给你的邻居，可能你就不用忍受一个月甚至2个月的装修的声儿，而只用忍受48小时，也就是6个工作日的声音。 对，6天。 对，就可以了啊，不用在朋友圈里投诉，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嗯，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要给大家在直播的时段送礼物，但是呢，也有朋友在微博上来投诉啊，我们待会儿请薄总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先公布一个电话，是400-665-8848，大家记住这个电话，因为在直播时段，只有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会获得价值100元的购物小推车，400-665-8848。 对， 大家记住这个电话。但是有朋友投诉喽，说上一回薄总来的时候答应送给我的小推车，我还没有收到。这个事情我们要怎么处理一下？快点，直播时段就给他处理。 这个没问题啊，这个 现在再打一遍好不好？让他。 也可以，这或者是什么呢？就是待会儿一会儿把你电话给我，到如果是你29号能到我们店，我再加送你一个礼品，给你2个礼品。 哎， 啊，这算 不是加送你一个小推车， 啊， 好不好？是送一个小推车以外的别的东西。 再送我们也有个购物箱，那个不是购物箱，是那个工具箱。啊， 这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送过的， 对， 很实用的那一整套。 对， 基本上你居家生活所有的小零件啊什么的可以处理的问题。 对，十几件工具。 哎，这个工具箱都可以处理了。所以咨询新达人，现在你要不然就拨打400-665-8848，然后就说你是上一次，因为你已经留过电话了嘛，我们都是有留底的。 对，我们有存杆。 对，我们的工作有失误，所以呢，薄总现在就也是满头大汗，就我们失误要赶紧的把这个问题补上。另外 外呢，你是不占用这30个名额的，好不好？正在打电话的朋友不要担心，说啊，那上一次的会不会占用我们这一次？也不会。我们今天除了要给前30名的听众送我们的价值100元的购物小推车之外呢，其实您拨打400-665-8848这个电话，还有我们在五一期间的关于旧房翻新的一系列的活动。 对， 待会我们也会认真的给大家解释一下。 是。完了，我们48块砖整个这个这一段时间为什么也没来上节目？ 嗯， 因为确实是我们这个我们的那个接待量有限啊，而且的话呢，本身3、4、5这就是装修的旺季，有需求，包括我们去年的一些老客户的转介绍啊什么的会比较多。 嗯、 这回这今天来节目呢，主要就是我们五一前的一个活动吧，也就迎五一的一个活动。 嗯， 也是我们整个面向咱们。876的听众呢，我们发起一个30户的旧房翻新样板街的一个招募活动。 哦，也只有30户。 对，这个样板街呢，那肯定是样板嘛，我们一定要做好的嘛，啊，要最好的施工队，最好的监理，那我们最好的工长和工人，这个样板我做好了，那肯定就是正面的一个宣传。那样板反之，如果我们要没有做好，那反之也肯定就是一个负面的宣传。所以说呢，如果是您家里头有旧房翻新的需求，这个业主呢，你都可以趁着这次样板街的活动啊，你可以来我们公司参观考察和了解一下。 嗯。 啊，这样的话，在最好的季节、最好的优惠的活动，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最优质的一个服务。 哎，样板间这个就是很心动，听起来，因为大家买房的时候其实都看过样板间， 对对对， 啊，总是觉得说那不行，样板间都是骗人的，我装出来就没有那么好，为什么没有那么好？就因为你们家没有装成样板间。现在呢，我们48块砖在五一3天的活动期间， 对， 也就是大家的小长假，这个不用我说了，对吧？你们都会算得很清楚，你们到底哪天放假，哪天上班，所以在五一3天的小长假期间，大家来到我们的48块砖， 嗯， 都有机会成为前30位。的样板间客户， 对对对， 因为你要签单嘛，签单前30位就能够成为。 对，你只要是说到时候，实际只要你有翻新的需求啊，我建议你是到我们店。到我们店呢，第一你能了解到啊，48块砖是如何通过48小时给你翻新的， 嗯， 啊，第二呢，我们选择的材料是什么啊，是不是环保材料，是不是一线品牌，你都可以看到， 嗯， 而且也可以给你，把每个材料做一个详细的讲解。第三呢，我们的施工的流程和工艺啊，都会要给你讲解一下， 嗯， 而且呢，我们最近呢也有自己的门店呢，也有这个厨房和洗手间，有新装了几个样板间，就是供大家来可以参观的，啊，最后一点呢，就是只要你想装房的，想翻房的，我建议是这个季节真是最好，一年四季最好的一个季节， 确实是最好的装修季， 啊，对， 也不要怨说你们家楼上楼下都在装修， 是， 就怎么就落下我了呢？那今天听节目呢，你就不会被落下了。这30户的样板间，除了刚才博总提到的48块砖，会在48小时之内尽力的帮你做到最好，你最想要的那个状态以外。这30户之所以叫样板间，还有一个很让人心动的送礼环节。 对，这个样板间嘛，你肯定是有风险的嘛，但作为我们来讲呢，我们肯定是我们只做旧房翻新啊，实际现在48块砖有好多有新房的业主找我们，我们既然就给您回绝了，因为我没有团队给您去服务。 嗯。 啊，所以说现在呢，48块砖是专业的做旧房翻新的一家公司。那我们呢，要帮我们每一个业主选择我们48块砖的每个业主的房子的居室的环境和气息，一定要给把控好啊。也就是说，48块砖的宗旨是要给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 嗯， 啊，不是大家想象的说我就简单的旧变新，其实旧变新挺简单的，你找任何一个小工长、小施工队，把旧的拆掉，新的装上去就行了。 把旧的拆掉，你这说的也太简单了一点。 对，实际。旧房翻新呢，我曾经给好多的业主说，我说你一定要明白，你在自己在家里头居住呢，你的这个什么是最重要的？好多业主，哎，环保，对，所以说我想给大家提醒的就是，环保是你整个旧房翻新当中你必须要考虑的， 嗯， 啊，如果说你装完的房子达不到环保的标准，而整个这个甲醛严重超标，我个人建议你就不要装，啊，真的，你还不如卸载这个状况。你翻完之后 甲醛持续排放10到15年，那你不就是在影响你的健康吗？等于慢性自杀了。 对，就不要、那就还不如住在旧房子里， 还不如不装呢啊！我给很多业主说，那你们那几万块钱省的，你还不如去旅游玩玩去呢，对吧？没必要 装，放松一下心情吧。 所以说我提醒好多的广大业主，就是你旧房翻新，尤其考虑的是第一是环保，这个点要把握不好，真的。对你的身体对家庭没什么好处。 嗯 啊，但是我们四八块钱呢，这个点就是要给大家要做实了。我们所有选用的材料必须符合国家环保标准认证，而且每个产品都是同行一线品牌啊。最主要的话，咱们不打嘴仗，翻完房子之后我会给你做空气质量检测。 嗯， 同时咱们也支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 哎， 就给你把这事儿做实了。 嗯， 你能看得到。哎，而且的话，你像我们选用的材料就加给你头，和我们好多业主在我们施工过程当中，他都在家里都住的呢， 就不搬家、 不用搬、 这个事儿很重要、 不搬家，因为我们服务的大部分的中老年客群居多嘛，他这个东西太多，他说让他搬走啊，这腾个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他太麻烦。 嗯， 所以说我们整体的话，通过这两年多的时间，我们也解决了好多整个不搬家的一些施工的难点啊。所以说凡事只要你用心，那你就突破的点。 嗯 啊，就整体的话，通过我们整个两年多的服务，业主，咱们北京我们现在将近做了500多户了，业主给我们的反馈还是不错的。 嗯 啊，所以说我们也在这个加大我们整个这种施工人员的招聘，这个能让我们每个月啊多给我们的业主提供这一些。更多的业主提供服务。 刚才说到的两点都很重要，不管是说你自己住，还是给父母想要翻新他们的房子。 对， 如果说翻完了以后马上住进去不环保、 嗯、 然后更伤身体，这个事情特别闹心，而且这个伤身体的事儿是持续10年到15年。 对， 这是一环保的事情，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嗯、所以我也是建议大家，既然五一有3天的小长假、 嗯、 我们就去看一看啊，400-665-8848，我们直接打电话约，我就去看一下。 对， 不是说打完这个电话就要你签单，对，不要有心理压力，好不好？就是去看一下，然后呢，也现场的，第一是看看样板间，第二呢是看看材料到底怎么样。 对， 啊，第三是带着父母去感受一下这些样式，你喜不喜欢啊？ 对， 还有就是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认真的给大家解释一下，48小时给你旧房翻新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嗯， 为什么可以不用搬家？啊，解除父母一听到装修就很头疼的这个疑虑，对吧？ 嗯， 48小时的概念我要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因为刚才已经有朋友问了，说是2天就装完了吗？啊，不是啊，现在国家规定每天装修的时间就跟我们工作时长是一样的， 对， 只能够8个小时，其他你在休息的时间，你们家楼上楼下如果有叮铃咣啷的声音，我这个周末我就是投诉了物业的。 对，周末是、啊、如果是有这个装修有声音的， 对，坚决投诉啊、 嗯、 然后一定要让就是国家的法律法规来管管它啊，不是你想什么时候装就什么时候装的。 对， 国家有很明文的规定，那每天只能装8小时，且只能在工作日来装修，我们四八快装给大家的承诺就是48小时，那每天8个小时就是6个工作日。 对， 你的家就会焕然一新，同时呢你还不用搬家，你还能住在家里晚上就睡在这个这翻新翻到一半的家里。好了，嗯，我们有朋友已经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细致的问题，我们待会儿也要来回答大家、 嗯、 但是刚才还有一个关于我们这30户的样板间，还有一个送 礼品嘛？ 哎，送礼品的部分还没有讲到啊。另外呢，提醒大家互动的两个方式，第一个呢是微博上面，因为现在提问的都是我们的老听众，新进来的听众，如果想向博总直接提出旧房翻新的问题，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微博。微博再说一遍。还有一个方法呢，也可以直接参与活动提问，或者是获得100元的购物小推车的方法，都是400-665-8848这个电话，记住了。嗯，来说一说这30户样板间还要送的东西。 对，送的东西实际我们有个礼品单啊，这个就是你如果说是去我们店了解完之后觉得哎可以让48块钱做，那你就交1000块钱定金。这个定金呢是可退的啊，定什么呢？定的是我们给你找上门量房，完了给你去出方案，完了定早开工，完了最主要的我们这个空气质量检测也就送你了啊。而且的话呢定呢就是因为未来定6个月 不管材料怎么波动价格，我们会给你始终就是保持现在价不涨价啊。优惠活动内容呢，这次就是你比如说你选择我们299每平米这个套餐啊，如果说你家的房子是100平米的话， 比如 啊，那你就是3万块钱不到。那如果说你签订了这个最终签订了这个套餐，我们就会送你15000块钱的礼品，然后你从你的礼品单里头来选就行了。 礼品单我手里也是有的哟。你自己能记住吗？这么多礼品。 大致能记住 啊。好， 但我觉得有 说说吧，都有什么？ 有几个东西我觉得值得大家啊。你比如说我们送的有空气净化器，有净水器。最主要我们新推了一个产品，有泰国的乳胶床垫，乳胶枕头，这都原装进口的，还有就是全屋的灯，这个这是整个就是家里头使用的这些必备的一些产品。 哎，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大概的价格，你可以去评估一下我们家的面积。然后呢，如果我以3万块钱装完这个299的套餐，100平的房子，旧房翻新，我还能够15000，我能拿走什么样的礼品？大家可能也很关心。我帮大家看了一下，好不好？就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跟普通的床垫相比，乳胶床垫的一些优势。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乳胶床垫。那么在7.5厘米的这一个 厚度 里面，1.5米的床大概是15800，1.8米的床呢大概是18800，大家心里就有数了啊。我可以得到一个乳胶床垫，乳胶枕头是898一个，898一个，还有刚才博总提到的全屋的羊皮灯， 羊皮灯 3980，五个灯哦，全屋基本上就 够了 啊，搞定了。 两室一厅的房子， 而且这个才3980，你还可以配套其他很 多 的东西。 配套很多东西的， 净水器也可以送给你，也是3980一个。你看这两个加起来才8000块钱，你还可以再选7000块钱的东西啊。还有鞋柜、空气检测、红酒啊，送大家一整箱2980，还送茅台， 是 这和某些广告里面的不一样啊。我们这个是6瓶装的一箱，4188元。 对， 这些礼物都是在我们五一期间， 就是你签在30户样板间。 哎，只有这30户样板间有可能获得。 获得就是你交1000块定金就可以能得到的。将来这1000块定金，如果我们给你量完房，出完方案。你不管任何理由说我不做了，那最后这1000是如数退还的。每周二下午你过来，来我们公司给你这个钱退了就完了，你没有任何风险。 但是呢，你交这1000块钱的意义是，我先把这个30户 占个名额嘛， 抢上啊。刚才博总也解释了，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我们节目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先把前面已经定了的客户，我得先跟他做完，对吧？你听起来我们48小时6个工作日就完成了，那架不住我们客户多呀，我们都需要6个工作日完成，我同时开工，我也只能开那么多户。 这个点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公司啊，咱们在北京这个店呢，我们现在的不是说因为我们接的单多少来决定我干多少活儿，是每个月呢，是因为我的工人有多少，因为我们是专职工人，我们的工人决定了我们一个月干多少活儿。你像我们现在啊，我们一个月最多能做60户，多了我们接不了了。因为有我们之前的一些老客户的压单，加上我们这个 老客户推荐的新客户， 老客户的压单，还有我们整个当月的接的单，也就是说，如果说现在做5月份，我们最多新客户接60户，这就算最多了， 这到顶了， 干不了了。如果是你想5月份做，你赶到前60户签约，你还有可能5月份能干。那如果是61户之后，那你就我6月份排。就错过了最好的季节。那整个呢，我们之所以想做样板间，就是希望我们公司很清楚。装修这个活儿，它不是一个快活儿，它一定是个慢活儿啊！那需要工人一铲子一腻子都要去做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如果我们48块装想在全国把这个店按计划的开下去，首先我们就是施工质量，不是说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多好，最后就有口碑，不是这样的，最终一定是客户体验到我们装修过程当中整体的服务，对我们的工人师傅给你施完家里头的工之后，你特别认可。发自内心你才会有口碑，反之是没有口碑的。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是我们不图快啊，不图说干得多，但我要图质量，我做一户就要成一户。这样的话我的口碑自然就能推开。 做一户，这一户都很想去推荐48块装给他周围的邻居。

咱实木家具送电器的全包员，真能一口价全包员了吗？ 就跟买车一样，地铁来开车走，全包员从毛坯房到拎包处，打4006068866先问问吧。 这装修能像买车一样方便，看完车展，要不咱向着全包员前进。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详见店内活动。 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入眼，我给你场惊喜，做梦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桥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风骚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要在周四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旧房翻新这个话题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斯巴快装的博先利博总，再一次的欢迎博总。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博总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福利和奖品，所以容我在下半场的一开始用一分钟的时间快速的能赶上华少的速度我尽量，好不好？这就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活动，一系列的活动啊，大家拨打4006658848，你们先记住这个电话，不一定此刻打，但是此刻打呢也更好，因为它这个很多的奖品啊、报名啊都是有名额限制的。那大家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拨打4006658848，前3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啊，记住了，不是订单，是前30位，只要你打进电话就可以获得价值100元的一个购物小推车。这次我们备货备得很齐， 对，够的， 30个绝对是够的。但如果你万一是第31个，我真的就没有办法帮助你了，好不好？4006658848。另外呢，大家打这个电话是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刚才上半段博总在讲到的，我们五一期间会有30户的样板间，大家是以大家付定金签单为准的这30户。当然了，博总也提到了，在之后的我们有效期是多长时间？这个定金的有效期 6个月。 在之后的6个月之内呢，不涨价，而且如果你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跟你在某宝上买衣服一样，我们是无理由退换的， 对， 无理由退货，你就说，哎，我比了，我觉得别人更好，好了，那你就周二， 把这 任意一个周二，你去找博总，你说我要把这1000块钱退回来，也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哎，那今天呢，大家可以咨询一下，说刚才博总还说到了，比如说我。装修你们核算下来我大概需要3万块钱给我翻新我100平的房子翻完，那么你如果是这30户样板间的话，我们还会再送你价值15000，也就是对折， 对，15000块钱， 15000块钱的礼品。刚才我念到的包括了泰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为什么要强调原装进口，听昨天的节目就知道了啊，在听听 FM 上面去听一下昨天的节目，原装进口的乳胶床垫，或者是还有红酒呀、茅台酒呀、净水器呀、空气净化器啊等等等等的奖品。总之了，你可以任选，凑够15000， 搬回家。好了，这就是我刚才要浪费时间说的，也不是浪费时间了，对于你们来说这都是福利啊。400-665-8848这个电话打进来就可以咨询。另外呢，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想在微博上面直接向博总提问，也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到我们。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大家关于这个垃圾运走的问题，说旧房翻新的垃圾是当天运走吗？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因为在北京不太好处理。 这个垃圾呢，就是如果屋里头的垃圾我每天都要帮你清理干净，要下楼，下楼之后我们会给物业协调放到一个不会影响大家生活的地方，够一车了我们会找垃圾清运公司的车专门一车一车拉走。 这位朋友又补充说了一点啊，他说他们家邻居装修垃圾清理不及时，隔了好几天才从他的车位上给挪走。 哦，那这个 结果他还车胎被垃圾木板上面的那个钉子给扎了。 哦，那我们不会的， 我们不会把垃圾放在你们的车位上。 对， 一定是放在 我们一定去找人家物业啊，就是哪个位置可以放，因为装修之前要给物业去要办好多手续呢。这个事儿是我们的这个工长会要给这些业这个业主和物业公司要协调好了。 是不是当天运走不是很重要，我们只要符合你物业的这个要求，符合国家的规定就没有问题，好不好？不会再出现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了，那真的有点不负责任呢，居然放在别人家的车位上。好，还有呢，再问说家里的户型跟样板间的户型不一样，装出来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这个样板间， 你好像对我们的样板间有 点误解。对，这个样板间呢，实际不要把您家装成样板间。是这个样子的。就我们现在展厅呢，只是给大家展新的几种。你比如说我洗手间展厅的是砖的花型、色调，包括我们的这个卫生间也都是一样的，包括我们用这些洁具啊，包括我们窗户啊、这个地板啦、门啦。橱柜了这些东西你是都能看到的。因为旧房翻新，我们的展厅并没有那个像这个整装房的那几千平上万平的展厅，就不是像您想象的说看我们这儿一个样板间给您家装成了一模一样的这种方式， 或者是在宜家里边一个44平小户型我们家就要用成这样。 但是呢，会根据您家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我们的翻新顾问去您家根据家里的情况和您的医院共同出一套适合你的翻新方案这个是我们可以帮你出的。这个是没问题的。 好，这个样板间我知道你的顾虑在哪儿，因为大家去看新房都知道样板间，然后去看这个整装的也看过样板间，所以就说我们家户型有点奇怪或者是就是老房子嘛它洗手间特别小客厅特别小对。是这个概念，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说的今天你打400-665-8848成为我们前30户的样板间的客户，我们的意思是我们要把你们家装成邻里之间都想来参观的样板间。 对， 不是说把你们家装成某一个样板间的那个样子无所谓你们家户型是什么样，我们都可以保证在48小时之内6个工作日给你装成一个邻里羡慕的样板间，这样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了，我只想装一下厨房可以吗？大概3天能够完工吗？ 厨房如果用我们的新材料是可以的，如果说您就要还要换瓷砖和地砖的话，3天完不了工。因为如果要换瓷砖和地砖全部要砸掉的话，都要做传统工艺，那就砸完之后就好破坏防水了，要重新打底做防水拉毛避水试验这些东西都要做的，这个最快得7天就是 如果要敲瓷砖 要敲掉的那个最快也得7天的时间做是可以做，如果你用我们的新材料，我们所以说我就说嘛，就是只要你有旧房翻新的需求，你就到我们的店参加我们的这个周末的说明会就是旧房翻新说明会，你就会能明白好多的东西因为我们有好多新材料会在那个说明会上给大家讲得清楚你比如说我们用的是微晶石板纳米技术制成的防水防火防霉的这个板的纹理也防大理石纹漏的，如果你的那个不原来不砸砖，这个3天是可以完成的我们现场也有样板间你可以过来看的但是说有的业主说那我就还想喜欢瓷砖，别的东西我就看不上那这个是根据你的喜好了如果你喜欢瓷砖那就得最快7天 哎， 啊，这个就是确实没办法。 这个是很个性化的一个需求了。 对对对。 如果是小人蚊子，你好奇我们家厨房三天能不能装完， 嗯， 不妨你直接给400-665-8848打个电话。 对， 你说我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 啊，刚才博总说的这个新材料是什么意思呀？新材料为什么三天就能装完啊？ 嗯， 我们的客服可以给你解释， 对， 或者你小长假期间有时间， 对，到店 也可以到店， 嗯 嗯，然后说不定。了解完了，马上就想抢一个30户的名额。 对，完了我们48块砖呢，实际是做看的是做的装修，做的旧房翻新，但是我们最主要做的是局部改装啊。 嗯， 刚才这个朋友说他想改个洗手间，改个厨房都可以的，只要就是说你家超过3000块钱以上的装修的话，48块砖都能给你提供服务的。啊，实际我们整个是。在填补整个装修行业当中的一个空白， 嗯， 啊，你家里不是说整体翻新的，局部改装的，你找我们实际是应该讲是又专业又合适。 我再替我们的听众问一个这个福利的问题， 嗯， 就是刚才说到了局部翻新3000块钱以上的活儿咱们都能接， 嗯， 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五一期间特别活动30户的样板间， 嗯， 是含局部翻新的吗？ 它是这样。 嗯， 你要是想享受我们这个， 送一半的礼物， 送一半的礼，你必须要订我们这个基本的套餐，啊，基本的套餐就299，60平米起坐， 嗯， 啊，订个基本套餐，这个就可以送。 哦， 啊，你比如说你敢订个3000的这个活，我确实送不了， 送不起1500的奖品 啊，是送不起的，啊， 这个也是很实在的一个解释。 嗯， 好，这位朋友说又回复了我们的微博，说墙面的瓷砖需要更换，地面不需要换。 嗯，那这个墙面 也要看他换什么材料，对不对？ 他应该肯定还是换砖。 哦， 啊，他肯定还是要砸掉，还是要换砖，只要你砸墙，砸了之后就会破坏了墙面的防水，因为墙面的防水最低国家要求要1.8米。 嗯， 这个防水也还是要做的，只不过是你地面没有做，这个应该的速度会，应该在5天左右。 工作日对吧？ 5天 工作日， 嗯，应该能完工的。 好， 嗯， 另外呢，关于这个厨房的问题，我也再多说一句，因为我周围有叔叔阿姨他们在翻， 嗯， 然后当时呢，我也是带着他们去了博总那个地方， 嗯， 然后一看那个橱柜。 嗯， 叔叔阿姨就特别喜欢，然后就说， 嗯， 哎呀，这个花就是我很想要的那种啊。但是呢，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耐心的给他们解释了， 嗯， 说橱柜呢，因为每一个家里面厨房你这个做多大面积的橱柜都不一样， 嗯， 我得先去你们家量， 嗯， 量完了以后呢，我可以，如果你签单的话对吧， 嗯， 我可以提前给您家先订上这个橱柜，因为橱柜大概是要做多久？ 橱柜大约我们公司定是25天啊， 25天还是25工作日？ 25天，从你签单定好的，定好花色， 嗯， 尺寸之位，25天肯定能生产出来。 哎， 橱柜木门，包括窗户，这都需要提前预定的。 嗯， 啊， 嗯。所以我们要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个48小时给您翻新的概念。 对， 我觉得大家最好就是，比如说五一期间，我先把这个事儿定下来。 对。定了你就到5月底之前就装完了。 对，就是我先，因为我开工只需要48小时。 对， 那你就哎盘算着，我差不多25天，也就是说我最后一天或者倒数第二天，我能把这个橱柜给装上。 对对对，我们就是这么来排的工的。 嗯，排工期。 嗯， 所以呢，大家也不要着急，不是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完了，五一定完了，我就想5月2号开工，那也得看一下你们家的情况。 啊，我们正常的标准开工是，您签完合同、选完材料，最快7天入场施工，因为你每家每户啊都是个性化的方案，谁家和谁家都不一样。那我们48块砖呢，那我们是要工厂店，您用的所有的主材我们都是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的，所以说我这个个性化的材料尺寸大小都不一样，所以说这7天的时间要听我们的， 嗯， 超过7天之外呢就听业主的，啊，这个您就能可以定时间了。 哦，就基本上我5月1号我如果去了，因为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嗯， 对吧，那我去定下来了，我至少我想最快最快，至少8号能开工， 最快了。 嗯 嗯， 号是不是工作日啊？我没有概念，你们查一查表。好，那今天呢，如果大家对于旧房翻新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想要获得今天拨打电话就能得到的价值100元的购物小推车一辆，都可以记住400-665-8848这个电话。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在五一小长假的3天期间，我们是有前30户把您家装成像样板间一样邻里羡慕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另外呢，在这个30户的样板间里面，我们还可以给大家送你签单金额的一半的礼物给大家。简单一点就是，如果你签单金额30000元，我们就会送价值15000的礼物给你们。 对， 这其中呢包括了乳胶床垫，包括了空气净化器，包括了净水器，包括了茅台，包括了红酒，三七海参什么的我就不说了，好吧？ 对，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大家可以自己去凑单。哎，这些我很需要，我想要，然后凑到15000就直接搬回家就好了。 对， 我们还有联福音酱给波总写了首诗，说装修春季有妙招，一个电话要记牢，省时省力把心放，旧家新家变新貌。哦，这一个电话要记牢，那个电话是400-665-8848，对不对？对，一个电话要记牢，后面啊，如果你能够顺手把我们的电话也写到我们微博上就更好了，那也没有关系，你这诗写的真的特别棒。 对，特别好。 400-665-8848是我们48快装的电话，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去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que me hiciera feliz como ayer lo fue.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大概5分钟的时间，我们也针对这个环保的问题再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解释。因为刚才我突然在想，48快装有一个概念是说，我在48小时6个工作日，帮你旧房翻新了。那因为你不搬家， 不用搬家， 所以其实你一直住在里面。 对。 那这个事情呢，大家就会很好奇，因为刷漆呀、或者是干嘛呀，会不会有味道呢？我住在里边，我不搬家，每天晚上我睡在这个半成品里 面，这个是一点味道没有。现在的材料啊，实际，环保其实最主要不是工人的手艺，主要是用的材料，啊，材料如果环保，就保证没问题。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啊，我们用的漆，我们用的是城阳水漆。城阳水漆我们用的它这款漆在京东商城查的是1400块钱18升的一桶漆。这个漆本身的特点就是净味，耐磨水洗，抗甲醛，释放负氧离子。这就是它这款漆的特点。实际城阳体系像它也有便宜的漆，也有1-2百块一桶的漆。但我们用的是体系当中它最好的漆。因为它这个产品特别符合我们公司的核心宗旨，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也就是负氧离子的气息。也就是我们整个48块装这个套餐的方案设计，漆是用的是最环保的漆，就没有一点味道的。好多的业主跟我们反馈，哎，你们这个漆好啊，我这家里住的一点味道没有。 哦， 这个业主 就是翻新的半成品，也放心住。 哎，对，没问题。这是用的漆，还有就是我们全屋的顶面，我们是用硅藻泥给大家做。硅藻泥是吸附甲醛、释放负氧离子、调节室内湿度、净化空气的作用，所以说它也特别符合我们公司的核心宗旨，啊，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啊，所以说，环保呢，实际是在我们48快装这儿做装修当中是最低的一个要求。啊，就是说我不会因为你出的钱多或出的钱少，我会给你产品标准有变化。我们的标准只有一个，给你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就是负氧离子的居室的气息和环境，所以说你只要选择我们，那你实际就能选择环保的放心。还有就是我们48快装，我是专门做旧房翻新的，啊，这2年多的时间，我们也，给大家整个把旧房翻新好多的难点啊、问题啊，在逐渐的优化和解决，啊，包括不搬家。省时省力省心，这些事儿是确实是能做到的。你只要选对公司，啊，选择对公司了，那你就会省 心，就会很省力， 啊， 省心。 对， 刚才这个算时间的这个事儿啊，有个朋友说，还能超过7天呀？不是说48小时吗？单装一个厨房就7天，整装也是7天，这个时间是怎么算的？我没算过来。 因为你厨房这个工艺啊，它是没办法的。你像做完之后做一个避水事业就48小时，这个你它是一道工序一道工序都要去做的啊，这个没办法快。